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偏得多金，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返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即係今日呢咁难得请到啊陈德章啦，咁啊，即係其实我哋如果大家即係上次再记得嘅话呢，土伯唔喺度嘅时候呢，陈德章呢上过嚟嘅，咁嗰次呢就係啱啱掟完弹就出咗策咁样，咁啊讲返佢即係狱中嘅经历啦，即係有冇叫佢執番简啊呢啲咁嘅琐事啦，咁但係即係番简呢反而都唔系重要，咁啊即係其实比较重要呢就是我哋嗰个西餐权啊，即系你出翻嚟，即系反省过之后，即系 系啦。其实即系唔系话，真系好好笑。谂起就，其实成个世界咧，误以为我就系真系好捻中意食嗰啲西餐。其实里边嗰啲西餐咧，都系好捻难食嘅， 系好捻难食嘅。 但系其实我针对嗰、那个嗰样嘢咧，就唔系话我有冇捻得食西餐，系真系有个差别待遇喺里边。 系， 好似 我睇过你嘅 list 啊。佢哋食西餐好似好多餐喎，同埋多啲嘢喎，大佬。 即係我以呢个午餐其实个对比最夸张。 不如你一路数落去啦，朝头早早餐。 嗱，朝早先啦， 讲中餐先啦。 中餐嘅朝早咁就其实有白饭啦， 系 白饭咁就有好少量嘅肉啦，跟住有啲即係烂晒嘅菜或者啲好撚难食嘅菜啦，咁就有一撇汁俾你嘅。咁样 咩汁嚟噶？ 有我谂系有啲豉油汁啊，有啲类似，总之系打过芡嘅一啲好咸。 朝头早早餐走去食饭都几奇怪，又学日本仔啊屌！ 跟住嗱，咁就饮清茶，饮清好似朝早系得清水，好似冇清茶嘅。咁鬼佬嘅餐咧就谂起都好卵正啊！屌你老， 好正啊真系 双蛋。 即係起碼有一個叫做漢底嘅多士先啦， 就幫你漢底。 漢底多士先啦，有芝士啦， 有冇牛油啊？ 有牛油。 唔係芝士係 有埋果醬。 唔係，我想問芝士係嗰啲咩叫 president 啦？嗰啲一塊塊。 一塊塊其實即係好 cheap 嗰啲卡夫芝士嗰啲，咁其實 唔係一嚿嚿嗰只。 就唔係一嚿嚿。 唔係拳頭芝士。 係啦，唔係拳頭芝士，其實係一塊咁樣嘅芝士，跟住有牛油啦，有果醬啦，漢底多士有奶茶飲，朝早 係咁多咋。 奶茶仲有，我記得係有啲 有火腿餐肉啊， 有啲薯有少少肉類同薯仔啊，但我唔係好 exactly 記得佢係啲咩。但係 你冇粉食，梗唔記得你。 係啊，我冇粉食，咁我當然唔記得啦。屌，跟住到晏晝先至跨輪帳。我有次我入到去，咁我就即係覺得啲嘢都真係麻麻地，真係唔係幾好。咁晏晝食咩咧？中國人逢禮拜一至日晏晝都係一樣啦，食粥，食嗰啲我哋叫妹仔咁樣，即係啲爛曬嘅飯啊，即係煲到爛曬嘅飯。一系甜一系咸，红豆绿豆就甜嘅，黄豆就咸嘅，咁就一路一个礼拜轮住咁样，红豆、黄豆、绿豆咁样轮住， 系咁多啊？ 跟住一片方包，搽少少牛油俾你。 即系呢个系早餐啫， 呢个 唔系啊，午餐啊， 呢个系中国人嘅午餐嚟噶，系黄种嘅午餐嚟噶。跟住就饮清茶清水，鬼佬嘅晏昼就真系不得了啦，真系 牛扒。 有呢個漢堡牛肉，咁記者就播錯咗話漢堡包，其實一塊漢堡牛肉，跟住呢有茄汁豆，有漢底多士，有照樣翻茄汁豆啦，有焗薯仔啦， 搞錯， 跟住仲有呢個漢底多士有埋牛油果醬芝士呢啲例牌㗎啦，一定有嘅。 唔係咁嗱，我想問啦，即係你見到西餐咁豐富啦，即係其實大陸人呢同香港人冇分別咧又？ 其实大陆人同喺香港人里面系一捻样嘅，基本上即系其实惩教处之前唔系讲过话要用国籍去区分呢、這个中餐或者西餐嘅 待遇， 即系其实 唔系唔定止嘅，仲有啲回教人咧、回教徒咧， 咁嗰啲因为宗教或者健康需要嗰啲就有食特别餐，譬如有啲人唔中意食，即系唔食得牛肉、唔食得猪肉嗰啲，咁佢就会跟翻你印度餐，可能有啲印度薄饼、印度咖喱咁样，咁就呢啲我觉得合理嘅，因为你个宗教需要、健康需要， 尊重人哋嗰个 系啦。咁点解 喂，讲埋晚餐先。 晚餐就 有冇下午茶？ 冇下午茶。其实晚餐嗰、那个那个对比同午餐都差唔多。咁晚餐嘅中国人即系类似系同翻早餐差唔多，少量嘅肉、菜啦，同埋呢个白饭。 跟住就 任。係咪任裝嘅啲白飯？ 唔係唔係，有每個人限住個份量嘅。 嗯， 咁就基本上你食得飽唔飽，佢都係嗰碟飯嘅啫。咁樣咁就 咁有冇生果啊？成成嗰啲？ 有一粒橙，係啦，咁有一粒橙，即係好似嗰啲你睇周潤發嗰啲《監獄風雲》嗰啲咁，即係有粒橙俾你。 係咪嘴落啲飯度啊？ 都唔係嘅，佢會遞俾你嘅，都文明咗好多噶啦。其實即係唔會俾你攞你兜飯度嘅。跟住咁鬼佬晚餐其實好似我哋食呢個池魚，佢哋炸池魚，即係你喺街市最撚 cheap 俾貓都唔食嗰啲魚咧，池魚咁去炸一條有骨， 即係池魚好撚多骨噶嘛，好似 係池魚係好多骨嘅，咁佢炸一條就好鹹嘅，基本上你食落去咧，你用張紙巾滲一滲，啲油出嚟係基本上好似茶咁嘅食。 鬼佬嘅呢個係 唔係呢個係 中國人嘅 中國人嘅、 香港人嘅。 跟住鬼佬咧，鬼佬夜晚就係咧，可能有機會咧食炸雞翼或者炸魚柳。喂，屌你老尾！佢食鱼柳，我食池鱼，扑街！大家咧鱼，跟住有咁样嘅差别待遇，你谂下，即系 同埋你哋冇得 make 个 choice， 冇得 make choice， 因为其实惩教处最尾佢咪有个即系我司法复核入品之后咧，咁佢就惩教处发咗一个声明，就讲话我哋系非常之尊重呢个种族平等，但系咧我哋就按国籍去分呢、這个餐饮嘅，但系问题我就提出一个问题就系、是。喂，屌你老尾！如果你按國籍嘅，撲你就臭街咁。泰國人、越南人唔撚係外國人啊，咁佢哋做乜嘢要食呢、這個唐人餐啊？咁喂，其實佢係答唔撚到一個問題，因為入到去就已經定 咁咪難搞。如果你係懲教署，唔通嗱嗱，你應該你有尼泊爾籍，應該有印度籍，應該有泰國籍，應該有韓國籍，應該有日本籍嘅囚犯嘅總有係嘛？ 所以 咁咪整好多餐撲街屌！ 咁又唔係喎，其實我喺懲教署之前即係喺立法會嘅時候，我入過 Q 問呢個立法會懲教署，佢其實答翻嚟立法會嘅文件，按佢嘅答法，其實鬼佬餐同唐人餐其他四種餐嘅食物成本係差唔多。咁當食物成本差唔多嘅時候， 點解唔俾大家食得好啲咧？ 係啦，點解唔俾大家有選擇咧？其實嗰啲餐都已經整日諗咗喺度啦。我唔係話要你即刻去懲教署增加開支，令到我哋日日有雞髀食。我只係覺得，喂，你嗰、那個叫做每個財政儲備唔係財政嘅預算嘅開支都係相約嘅時候，都係168蚊一個禮拜嘅每個囚犯嘅成本。嘅膳食，咁點解你唔可以俾佢作出選擇咧？而佢嗰個嘅餐飲定型就係話，點解鬼佬一定要食呢個西餐？有啲其實譬如黑人啊、尼日利亞、坦桑尼亞 嗰啲都係落鬼佬， 都係落鬼佬。佢只要黑種人、白種人咧，就一定係定型食西餐， okay， 即係跟膚色。 系啦， 咁做咩種族平等啦？ 系啦，所以就變咗佢話係按國籍，其實呢個呃鳩人嘅。譬如好簡單，我裏面有啲囚犯其實可能係有雙重國籍嘅，但係點解佢一定係定型食唐餐？佢點解？ 因為你係中國人嘅樣子， 係啦，因為你係個樣係亞洲人啊嘛，所以就變咗提出呢個司法覆核、就是， 即係其實係冇咩叫原則可言嘅，即係簡單一句咧，用陶傑嘅講法就啱啦，即係叫做咩崇洋乃英，即係咩舔西啊嗰只咧，即係呢只講法就差唔多，其實係咁，所以你話即係佢，你與其話國籍啊，即係其實佢係純粹係以膚色去即係去做標準啦，叫做係 咁咪種族歧視咯， 係咯，咪就係種族歧視咯，其實最撚法西斯 咪當然你話如果大家俾。make a choice 係、有大家全部執曬去西餐啦。根據頭先你嗰個描述，我一定揀西餐啦。如果 make a choice 嘅話，咁你咪整好食啲咯。 係啦，冇錯。 啲中餐 係啦， 同埋我聽完頭先你嗰個描述，都掉到亂曬大咯。 嗯， 喂，如果我諗168蚊，嗱，雖然我就唔識做廚師啊，呢啲問翻其他啲即係專業人士。喂，朱豪祖，你反而應該係食粥喎、白粥喎、或者鴿底粥喎、或者牛肉粥喎，跟住配個油炸鬼，加杯豆漿，有幾多錢啊，大哥？ 係啦，呢個反而仲似中餐，其實。 唔係，同埋你係大量生產噶嘛，同埋啲朱豪祖食咁多嘅托啊，你調翻轉頭你個午餐，咁你梗係整得好少少啦，咩？嗰啲咁嘅爛菜，幾嚿肉咁。 其實點解我有諗呢個咁嘅司法覆核咧？其實係因為裏面好多囚犯知道我係社民連嘅人啦，咁佢就話其實呢度啲膳食真係好難食。佢話可唔可以出到去，即係佢知道坐短期3個禮拜就走人。佢話可唔可以改善下佢哋嘅膳食？因為佢話其實譬如鬼佬佢就話有營養需要，所以係嗰個份量或者 我哋冇營養需要咩？ 係啦，所以就佢嗰一個有個囚犯好啟發到我一樣嘢，佢話佢哋話營養需要，但係點解中國人係食烚一隻雞翼，佢哋有食炸雞翼？咁呢個已經超出咗嗰個營養需要。咁點解人哋係炸係好食啲噶嘛？咁點解我嗰只雞翼係烚，佢嗰只係炸？ 或者你 alternate 啦，有時炸下，有時烚下。 其實全部即係呢個係好唔合理。譬如我塊方包點解冇得烘底，你得烘底？呢個已經唔係營養需要。 要㗎啦嘛。 嗯、 即係变咗 佢个工序啫。 係啦，咁其实你个囚犯係好启发到我哇屌你老尾其实真係唔撚係应佢需要喎。咁、嗯、咁我諗深一层唯一可以做。 喂同埋你成个即係惩教即係个政策好简单好简单嘅道理咋嘛。你惩罚嗰个人要佢即係坐几年监或者三个礼拜监都好啦。咁你已经困住咗佢啦，佢已经损失咗佢自由啦。喂唔代表你可以继续虐待佢㗎嘛。 或者剥削佢嘅人权，其实呢啲系基本上人 權。喂你食嘢嗰个基本上基本嘅人权，咁不如你打把佢算啦，系咪佢食都唔好食啦咁样。跟住佢乱晒大龙，你话大家完。全部168蚊， 系啦，成本相约咁去搭翻立法会，除非你话啊惩教处处长虚假声明话，其实鬼佬餐系贵啲咁。 点知点解咧？好简单嘅道理，因为佢剩得少嘛，嗰度。 嗯， 系。 你嗰度剩得多啊嘛。 系。 你嗰度 cheap 嘛，大哥。系。拉平咗咯，屌、嗯、真系。 但系其实我有样嘢又觉得好得意，因为其实有啲囚犯系我同佢讲话，其实点解我哋唔可以转西餐？佢自己都会觉得中国人有样嘢好奇怪，觉得我做错嘢，我都要喺度赎罪。就唔好咁多要求啦。但其实喺监狱嚟讲，喂，觉得喂，你剥削咗你嘅人自叫人 生，我冇得自由出入。 系啦，呢个已经系一个最 大规定时间里面做你规定嘅嘢， 已经找咗数啦。嗰度已经 系啦， 嗰笔已经找咗啦。咪所以头先我再修正少少啊。所以嗰条数系有问题嘅， 系 168呢条数一定有问题。因为点解咧？我调翻转头嚟讲啊，我啱啱再谂咧就系、是，你如果大量做中餐，可能系占咗九成几。 嗯 用咁嘅質素，有乜理由168啊？ 嗯 哼，點會係 168？ 應該係低過168好多啦。 呢、這個 exact 數字我可能唔記得 168， 但係佢就答我係 相約。你叫佢俾個 breakdown 出嚟， 我就係問佢，佢唔肯俾 breakdown。 攞、個 breakdown 出嚟，你究竟過去嗰三個月裏面中餐裏面你有啲乜嘢你買咗嘅？你嘅成本係幾多？有幾個廚師？我同你計呢條數，好容易啫嘛，一定係平過西餐啦、啊，唔使諗嘅，嗰度係少啊嘛。 係啦，冇錯。 嗯。 系咪？你大量生產啊嘛 ，economies of scale 啊嘛，有乜可能佢大家都168啊？屌、嗯！ 系咯。話時話其實你想嗰次咪其實我入去之前阿 Max 即係阿黃慧倫咪介紹咗我睇嗰本叫做呢個監獄的誕生規訓與懲罰阿福柯嗰本書嘅。其實佢即係介紹我呢本書，可能佢嗰陣時我就未判入獄嘅，佢就話你有機會坐你拎去睇啦，就唔好睇長毛嗰啲乜嘢我的生平啊，或者嗰啲 我的奮鬥啊， 係我的生平，即係托洛斯基嗰啲咁。其實長毛都冇拎嗰啲書俾我，不過佢嗰本書咧，我入獄之前睇咗。其實係對我啟發係有啲，其實佢講法就係基本上監獄嘅誕生只係一啲叫做規則上嘅文明，取代咗以前叫做我哋叫做喺視覺上面嘅一啲酷刑、一啲死刑、一啲視覺嘅殘酷，即係用監獄去取代咗佢。其實呢個係真正温柔嘅暴力啦。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好好諗下，尤其是喺梁振英底下咧，個監獄其實個意義已經係好撚唔同，裏邊韞嘅人就唔係嗰啲已經係大奸大惡或者乜嘢，有好多其實我入去坐係有啲老人家。系真系挞嘢走水货、嗯，我即系可能呢啲系典型左 交。其实嗰啲小错即系小罪系比较多咯，因为佢都系中转站嚟噶嘛，本身系即系荔枝角系嘛。 其实嗰啲老人家或者啲后生仔，其实我睇翻又系家庭问题、嗯、社会责任。嗯、即系我咁样讲， 即系吴楚凡当年嘅讲法，就系呢啲唔系你嘅错，都唔系我错，系社会嘅错。即系如果你一个社会即系有一个咁嘅制度里边，大家好多人就系因为我要生存，所以我。迫于无奈，我铤而走险啫嘛。 其实我举一个 左交嘅讲法啦，系咪屋企嘅破碎家庭，跟住又穷，系咪读嘅学校系最屎嘅， 系啦， 接触身边嘅人亦都系最坏嘅人。 其实里边有个反同我讲我， 喂呢、這个唔系一个制度嘅问题咩？ 其实有个反我举个实例俾你听，就系、是、佢之前喺佢其实同我差唔多年纪大，廿零岁，其实好后生，佢做咗四五年监。佢同我讲话我嗰阵时做点心同埋呢个做外卖嘅学徒咁嗰啲喺餐厅酒楼做学徒。一个月得六七千蚊，我走一日毒品已经有六七千蚊。我一个礼拜唔系一个月，我翻五日工，我已经有三四皮嘢袋喺裤袋度。喂，咁屌你老尾，我一个礼拜翻足六日，一日翻十个钟嘅学徒得六七千蚊，我一日可能走一走翻一粒钟已经有六七千蚊。 咁所以呢个咪制度 系啦，所以就系制度嘅问题，好明显地就系个 贫富悬殊嘅问题咯。同埋你系继续咧令佢即系一代传一代咧。系变成呢个社会上面最底层嘅人嘛？呢、這个就系阶级嘅问题。 其实如果俾我系我个身历其境或者我环境冇而家我屋企咁样嘅话，我其实我都会谂，我系咪即系走个一日六七千蚊咧？其实真系、嗯。 喂，我读书我读唔掂，因为我屋企人唔会 系 嗰套 language 嚟噶嘛。 系啦，冇错。 你屋企讲嗰套嘢全部系街坊嘅嘢嚟嘅，跟住你一出门口，或者翻学，全部都系葵仔葵女。喂，难听啲讲， 就女嘅就走去做雞，男嘅就走去做黑社會咁。咁呢個唔係社會嘅問題，唔通嗰個個人嘅問題？屌，調翻轉頭咧，中產階級同埋即係上流社會嘅人，使乜做呢啲嘢啊，大哥？ 係啦， 係嘛？全部讀名校，一係就讀國際學校，身邊嗰啲咩人啊，老豆講嗰啲説話，即係全部都係有教養嘅嘢嚟噶嘛，大哥。 系啊，咁所以即系所以其实即系你真系要争帮手争。 仲有一样嘢我要提翻，你讲到读书嗰啲嘢里边，我仲有另外一个司法复核，就系讲话个睇书嘅限制咁啊，你有冇留意啊？ 系， 佢其实里边有个睇书嘅限制，就系话每个月出边屋企人朋友净可以入六本书俾里边嘅囚犯。咁其实呢个限制系不必要咁。譬如我举个例，宗教书籍，譬如圣经、可兰经各样嘅版本，宗教嘅书籍入去系冇限制，但系其他类别嘅书籍就有限制。其实我跟住我就当然系讲话呢个系限制咗。 喂，佢入边有冇图书馆噶？ 佢所谓嘅图书馆其实系有，但系譬如我已经系一个学历系硕士，我需要譬如我话要交两篇论文嘅，我同惩教署提出过，话可唔可以唔做嘢去做功课？我希望可以交到去功课，跟住佢拒绝咗。佢书本嘅限制佢就系每个星期每个月得六本。喂，大佬，以一个读大学生 每个月六本， 系啦。Okay. 以一个大学生嚟讲，或者以一个普通中学生嚟讲，你参考书籍已经、即系大佬已经唔即系点讲，六本一定系绝对唔够啦，系咪？ 佢谂住你衰仔睇唔晒啊嘛，系嘛？黐牙 线！喂，咁最屘我梗系我要争取嘅，并唔系话我喺里边做唔捻到功课，你搞捻到我迟交功课。问题就系话，其实呢个不必要限制。如果囚犯里边有好多犯同我讲话，我 喂佢都系你阿爸阿妈拎嚟嘅啫， 系啦， 系咪都系你拎翻走嘅啫， 系啦。其实睇完你拎翻走咪得咯。跟住惩教署发个声明就话啊，基于保安理由同埋呢个存放空间嘅限制，所以唔可以每个月多过六本书咁。我屌你老尾，咁宗教书籍冇存放空间问题嘅，扑你个街！咁我哋其他书系即系叫宗教书摆低入精灵球收得埋嘅，扑街！咁其实呢、這个其实囚犯里边有好多待遇，其实系一啲几廿年嘅制度，大家觉得好似冇问题，即系啱啱好有我呢条咁卵麻烦嘅人入咗去，就觉得其实发觉有好多嘢系除咗去惩罚你之外，系剥削咗你嘅人权。 因为好多人咧，即系唔敢反抗呢样嘢，就觉得自己心中有鬼啊嘛。 系就觉得自己做错事。 心中有鬼还心中有鬼，即系你嘅惩罚就好界限好清楚，就唔喺个食物里边或者喺个待遇里边系即系处理噶嘛。因为我已经俾你困咗喺度，我唔讲啲咩国家机器啊、当权者嘅工具啊，去惩罚我哋嗰啲咁嘅嘢啦，大哥。系嘛？打擊意見嘅一個手段，我唔講嗰啲即系political 嘅講法或者係階級嘅講法先啦。喂，咁你嗰啲嘢食嘢又好，即系待遇，包括睇書啊、娛樂嗰啲，喂，基本上應該有噶，大哥係嘛？我都係做八個鐘頭嘢啫，你焗咗我落喺度，即系串膠花又好，即系做廚房又好，乜都好，洗嘢又好，咁樣冇所謂，咪八個鐘咯。跟住我八个钟瞓觉，咁八个钟系咪应该俾一啲空间时间大家噶，大哥？ 其实老实讲喺里边除咗做嘢做奴役之外，基本上你冇乜时间。朝早六点起身，跟住去到食完早餐七八点开工，开到夜晚傍晚五六点，跟住食完饭七点就要翻仓。 所以你睇唔到六本书咯，屌一个月。 即系其实系，即系基本上我其实我夜晚好得闲喺度睇书睇报纸，但系问题系就真系冇咁嘅可能性，因为佢限制咗六本。咁所以话，其实大家即系要去谂，尤其是而家咁 Q 多政治犯，咁多人即系有机会被判入狱、哦。其实学联啊、学民啊，甚至嗰啲泛民主派啊、人民力量啊、咩社民连，个个其实入去都会有机会面对啲问题。 啊，咁啊系要铺定路嘅要。 所以有啲人讲笑话，你快啲搞掂呢两个 JR 啊，咁就可以啊，我哋入去可以拣西餐食，跟住睇多几本书。 系、哦，大佬。 喂，你香港啊，就算医院都系啦。即係嗰陣時候，我一次即係有病啦，即係都廿年前嘅啦，即係入到去大房，就你冇得揀西餐同中餐啦，你除非揀私家房，咁即係階級啦。 嗯， 即係你有錢， 我俾多啲錢，我咪可以揀西餐咯。嗰啲嘢又好食啲咯。但你囚犯仲慘就係你連俾錢都唔得嘛，俾錢都解決唔到個問題嘛！你話成本高咁，我俾錢都唔得啊，大佬，我屋企人俾錢都唔得。咁當然你話有另外一個唔公平啦，就有錢人就食好啲。咁你如果你當呢個係國家機器嘅一部分，咁個 budget 咪你預咯。一個人一個禮拜168蚊就誇張少少，真係少個頭，大哥。點賣啊啲餸，大哥？ 佢就講法係168蚊，因為佢以一星期計嘅成本啊嘛。其實如果咁計大量囚犯嚟計，其實都合理，因為嗰啲即係冷飯菜汁，其實我諗成本真係唔高。 咁、就、啊、是，因为点解呢，即系你攞即系大学嗰啲 canteen， 即系去投标，因为唔使咗嗰个地价咧，基本上嗰个成本系低得好紧要。 同埋里边嘅人工，基本上个厨房都系自己囚犯做嘛，所以你就变咗已经系闩咗，即系闩咗个门，即系叫做唔会话太高成本，就算囚犯啲咁样嘅开支。 嗯，系啊，咁所以其实哇，如果你话政治犯越嚟越多咧，即系靠晒你嘅话，哥啊，真系 唯一你可以 JR 喎、我哋想 J 都冇得 J 喎， 你叫做有代表性喎、你真系有 Mandy 喎，有即系呢个 哇，系即系无啦啦变咗呢、這个，使唔使喺惩教处或者监狱门口立翻个碑、左手咧，左手拎住个呢、這个汉。睇多士，跟住右手拎住杯奶茶， 系咪？唉，即系好似立个碑咁样样啊，系嘛？即系呢个 唔系，其实呢真系普通待遇。 唔系，我觉得嗰个争议点咧，即系如果真系提呢一个嘅建议嘅时候咧，就系、是、要改善中餐，改善中餐。咁你跟住就俾人 make a choice。 其实我嗰个成个做呢个司法复核嘅原意都系希望改善佢哋嘅囚犯福利嗰、那个事情嘅问题。其实老实咁讲，两样都咁 Q 难食，你俾佢拣拣多几次，佢都想唔知点啦，系咪？ 即系讲真，即系你就算西餐啊，即系咪又系好似嗰啲咩？即系某啲即系连锁西餐。连锁快餐店啊，嗰啲叫早餐扒，嗰啲牛扒咧，屌你老尾，即系 银到阿妈都唔认得。 唔系银啊，银都冇所谓啊，即系佢系有种碱水味嘅。点解有种碱水味啊？因为佢啲雪藏扒嚟噶嘛，佢摆得耐，即系仲有啲系陈年扒，摆唔知成几年啊，十年都有嘅。咁所以其实已经系冇嗰种牛味啊。你即系你知道系牛扒，但系咧你唔知食落去咧就咁碱水咁样味嘅。咁啊呢啲就系陈年扒啦，呢啲就系、是。所以冇意義嘅，你就算係都即係只不過你係知道自己食緊肉咁樣樣咯。喂，咁好啦，呢節差唔多，休息一陣。